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，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，我是吴进浩。 各位早，我是于思淼。 哎，今天是周二了，天气还不错。 哎，周三叫小周末，周二叫什么？ 周二就马上就小周末了。 小周末前一天 、对吧？ 前夕。 首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啊，我们来看看白天起迎偏北风四五级，阵风七级左右，最高气温是七度，相对湿度15%，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三四级，阵六级转两级，最低温度是-5度，相对湿度40%，尾号限行2和7。 嗯，今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 哎， 今天 特别适合于淼的一个话题， 你特别擅长的一个话题， 特别适合你。 真的，就是我觉得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提起这件事儿 啊， 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愿意承认。 就是 愿意说别人，但是不愿意承认自己。 对。 但是今天我们就要释放自己， 释放一下自己， 比谁更厉害。 我确实没有这问题啊，我确实没有这问题。 你只有这个程度。 不，这程度也没有，程度没有、就这问题跟我身上根本不存在。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人可以抠门到什么样的程度？ 抠门，什么叫 抠到什么程度？ 对，什么叫抠门呢？ 真的特别抠啊， 都快抠门去了都啊。哎，一个人可以抠门到什么地步啊，或者程度？欢迎大家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好的，首先呢，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，来看看00后不懂系列，假领子重现市场了。假领子又叫节约领啊，上世纪70-80年代这个在上海风靡一时啊，后来呢在市场上也是一度的消失。近日呢，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店重新的开始出售假领子了，大爷大妈闻讯啊专程跑来开始抢购假领子，一度断货啊。暴露年龄的时候到了，您穿过这假领子吗？你穿过吗？ 没有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咱们这代人都没有吧？ 没有， 少、 有，就是有，我见过这假领子，但是还真没穿过。 说真的，这个假领子啊，就真的大概从前年开始、特别的流行， 是吗？ 对， 不知道，我就记得我小时候， 它特别就是一般年轻女儿会穿，就是特别花哨，就上面会盯着钻呀什么的。 哦，怕太沉了，所以不能做全身，只能做一领子。 可能怕底下那个毛衣不好洗什么的，真的就是这样。 对，其实以前后来我了解一下，以前也是这样。以前是我一个怕不好洗，还一个就因为就是那时候就是比较贫困嘛。就真的是因贫困，然后穿领子，哎，我有衬衫啊，这显摆显摆。而且我听说就是说他这底还得扣，就是这边和这边得扣起来，要不然怕穿出来就比较尴尬了。 哎，但是我的确见过，就以前的衬衣，它会带一个备用的领，就是衬衣这儿就有点像那个羽绒服的帽子，可以用扣扣上，但是它那是用扣系上的。 对对，好洗，好洗。 对， 那时候没洗衣机吗？ 就只洗领子就行了。 对。 那你说手腕怎么办？也脏啊。 没有手腕吗？没说就是这一领子吗？啊，你说那个 袖口 不是？你说那种就是带一个那个什么的，是吧？ 我就说，你说以前要是真的不太经常洗，那这个假领子可以替代。那个袖口怎么办？袖口也会脏啊。 假领子没袖口。 我知道、 啊， 我说一件衬衣嘛。 啊，衬衣那假领子 洗起来麻烦吗？ 啊，洗起麻烦啊。 领子可以替代吗？ 领子可以替代。 袖口脏了呢？ 那就假袖口呗。那我呢？你问我也不知道啊。后来不是就出洗衣机了吗？哎呦，吓死我了都！问我半天，我这 特别默契。 不，关键我也不是不对70年代，我哪知道啊？对，我就知道那时候没洗衣机，拿肥皂不是好洗吗？ 对呀、啊。 哎呦，吓死！但我觉得有点尴尬。 嗯。 就你比如说，现在你看你穿毛衣啊，热了能脱了，但你说这假领子怎么脱呀？多别扭，挺有意思， 就喜欢想这些奇怪 的事。对， 继续来看这件特别暖的事儿。那老人冬燕呢，是被撞动的发抖，民警帮他捂手取暖。近日呢，在江苏，一个老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了，那路人为他找来衣服盖好，等待救护车。那值班的民警李博呢，看到老人被冻得发抖，俯身去为老人暖手捂手取暖。那么经医生的检查呢，老人部分软组织受伤，已无大碍了。网友说，这才是寒冷冬夜里最美最暖的景色。 让我们觉得心中非常的暖哈。继续来关注，来看看这个，其实不仅仅是老人啊，是在这个寒风当中啊比较冷，还有这个经常我们现在会说的外卖小哥啊，其实也挺辛苦。但是呢，取餐的时候人家 直接啊撞碎了这个商家的玻璃门，外卖小哥呢也是吓到当场静止了。广东的一个外卖小哥呢跑着进入了披萨店去取餐，谁知道在推开门的一瞬间呀，这玻璃门竟然碎成了渣啊！小哥也顿时的这懵了，握着门把手就静了好几秒。外卖小哥这内心啊，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来取餐怎么取了个门把手？我确实看这视频了，挺有意思。就是虽然说有点危险嘛，但是他往进走啊，真不赖人家，我觉得。 嗯 这门这关好的，他往前一推，咔嚓就碎成渣了。他就握着那个门把手在那站了得有十秒钟，不知道怎么回事 了。刚好在他推门的瞬间，门自己碎了。 就碎了。 哦。 啊，因为他明显感觉到，就人你要胳膊碰一下，不会把它撞碎嘛。 嗯嗯、 然后，但是其实挺危险，在什么？幸好外卖小哥是骑摩托车戴一头盔。 哦。 就等于头上面一点事儿没有。 对对对对， 你说这要是一个这不戴头盔的，咱们一顾客要开这门，那就太危险了。 他是已经落下来了吗？ 对 呀、 啊，就直接就碎到、 哦、 没说就握着一个门把手嘛，就在这站着站十秒钟。哎，直接看啥？店里人都在回头看， 真是用生命在工作。 对 呀、 啊 嗯， 很辛苦。正好昨天我也看到，其实有一朋友发的一个这个朋友圈哈、啊，说关于外卖小哥的，他是在正好做热水，然后订了一外卖，进来之后呢，他就用这个纸杯给小哥说：“你喝口水吧。”就是正好做的开水 吗？是有点烫吗？ 不是那意思，就是说你喝点水吧。 嗯， 然后小哥就端着那水，后来等人走了之后，给发了一微信，还不是发了一信息给这个人，就是说非常感谢你、 嗯、 说你能在这么寒冷的季节给我一杯温水。 嗯， 然后呢这个朋友也是给他回复了，说其实你们也很辛苦啊，说怎么着的，然后就是其实哎呀特别温暖的那么一瞬间。 对，有的时候就举手之劳， 真的是举手之劳， 别人带来感动。 谁家缺那一杯白开水啊？ 对对对， 是不是？但是放到人家那儿之后就是一份温暖了哈。 嗯，继续来看吧。 哎， 来看72岁的严新基呢，是打了30年的太极拳。 嗯， 那近几年呢，原本打太极拳的老伙伴呢都转跳广场舞了，他倍感孤单。严大爷呢也是潜心钻研，将太极拳融入到了广场舞。严大爷的舞姿与众不同，刚柔相济，分外妖娆。他称呢，没有武术功底是跳不了他这种舞的。 嗯，我还真相信。 嗯， 因为前段时间我已经提前的这个过到这老年的生活当中、 哦、 到这个在广场上跟大爷们开始打抽着鞭子呀，尝试了一下，你知道那抽鞭子 啊、 就是、哎、远处一听以为放鞭炮呢、 嗯、 但其实而且连一下啪啪啪这特别棒。我说我尝一小伙子对不对，我得跟他学一学。后来真的站那儿大概15分钟没学会、 嗯、 一点不夸张，就是可能也加上我这比较笨啊，确实是这个需要点这个啊， 不但没学会，还耽误了大爷去锻炼身体。 大爷后来这看着我那意思，小伙子差不多得了啊，鞭子没手里待15分钟了啊。 他是有那种巧劲儿，还是熟？ 他是这样，因为就是其实，在你心里边能出声， 嗯、 但是最大的这个难点在于害怕，因为上面铁链子。铁链子头是一布头，这样才出，就跟小时候咱们玩的那个，拿什么东西就一布这么一抽，上下这么一抖，就是反方向一抖，就会卷在一起，啪出那么一小声似的。它是铁链子，越来从粗到细，到头上加这么一小布头，有点难度。然后呢，其实你心里的障碍就是怕抽自己脸，尤其是当你不知道说，哎，一下抽自己腰了，抽自己腿了，你觉得挺疼，然后你再让大爷说那动作，你真不敢做。大爷说什么？让你绕到头顶往回抽，你就感觉那在往回那一瞬间一定是在自己脸上的啊！就其实难度很大。 对，而且是铁链子，我以为是那种就是软的。 不是铁链子，然后前面就那么一小头嘛，还挺沉的。 你可以先从皮链子练，拿皮带在家练一练，找找脚。 是后来我这皮链子不行，后来我们走的时候哈、啊，人说着急说走，赶紧走吧，就瞧你的了。然后我就拿一个充电器那线，哈哈嘿。也有点意思啊，呵呵， 响了没有？ 没有，嘿，你拿那个正常鞭子都抽不响，拿那个充电器， 咻啪咻啪， 链子没抽好，这嘴皮子是越来越好使了，配音都学会了啊。嗯，继续来往下关注，我们来看看那男子啊，街头是捡到了一个30万的银行卡，嘿。还附密码，没想到啊，竟然是骗子的套路。郑先生呢，是在这个街头呢捡到了一个信封，哎呦，里边有封感谢信、银行卡，还有银行卡的密码。他立马就跑到附近的 ATM 机上去试着取款，显示余额真有30万，但是 ATM 机却显示了不能兑现。于是呢，他给信封里的开户行户主打电话，对方开口就说，要这个郑先生你打5000块钱进去激活，结果就被骗了。这个咱们应该是节目在2年前吧，跟大家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，就 就是在北京出现过这么一个这个被骗的这么一个经历。然后呢，他是通过什么手段？我不太就是这卡是人家弄一个什么，反正用一什么让你能查到里边有钱，但是就取不出来。你就算知道密码，也取不出来，能看到它而已啊。然后呢，看到之后您取不出来，人家再往您往里边让骗钱。 其实我真觉得这所谓的花式骗术其实是有套路的， 对， 就我们只要清醒一点一般都能分辨， 就是别有那个贪念之心。 对， 对， 对， 对 吧， 对对对， 从小不是教育说拾金不昧嘛，是吧，捡的东西别想着这咪自己兜里，不会被骗啊。好吧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，说说这个一个人可以抠门到什么程度。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。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，一只麻雀偷偷上了家的房，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汪汪，我懒洋洋，我暖洋洋，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，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。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，啊啊。饭是什么这么香，这么香，这么香。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，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，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。 首来自赵赵的《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》。 哎，对，跟奶奶一起晒太阳，多温暖的一件事儿啊！ 就像吴主播也是在冬天跟爷爷学抽鞭子啊。 对对，吓我一跳啊！对，真挺有意思的，真挺有意思的，就算弄一裤子土吧。对对对，就感觉我最狼狈了，比那些大、哎，你我跟你说，这大爷们真的哎。抽鞭子确实锻炼身体。第一个，你看，不是好多得肩周炎的吗？哎，这么你看这一扭动之后，首先胳膊没问题了。 嗯， 在人家是带着跑跳的，就到这、啊、就熟练之后，这带着这个武术的动作，特别好看。 秀呀秀呀！ 哎，真的就这样，就是哎，别别别！哎，这你看眼花缭乱，在你眼前。 你刚刚那个动作就不是在抽鞭，啪啪啪啪啪！ 对对对，窗前老太婆，我这是啊。今儿聊的话题，说说一个人可以抠门到什么程度，就能抠到什么地步。你先给举个例子 啊！ 我对这事儿不了解呀、啊，我哪懂抠的事儿？ 我有一位同事啊，哎，这敏感干什么？ 不是，这有点感冒啊。 啊， 你说 我有一位同事，就是从来不请，不跟大家吃饭，就是怕请客、 嗯、哦。 要不然就大家凑个 AA 什么的，然后躲得远远的。 嗯嗯， 然后再进来混 一结账就去厕所 混吃混喝， 一结账就用右手掏左兜拿钱，往出说，你别动，我来，哎呦，我掏不着，你别动，我今儿说好我来， 嗯， 厉害厉害厉害， 后来就被大家连群都踢出去啊， 啊啊，这好像还说的真是我是吧？不是，但你得说这样，你们你说这个，咱们得跟听众说清楚了啊。一堆女同事，天天你说订点那个小零食，什么奶茶甜不缩的那个种东西，你说 甜不缩， 你说对于男士来说，谁喝这些东西？ 对对，这个我确实就 必须承认吗？ 刚刚是开玩笑的， 但确实我也是花不起这钱了。嗯， 就是我们一般吃什么也在群里一直商量，你也不吱声、 嗯。 后来大家觉得就好像跟故意缠你似的，就把你给踢出去了。 哦，是这，我说最近怎么订外卖 安静？ 啊、对，不跟我说了呢啊？后来发现确实我也不花这钱啊。哎， 还有我有一个同事 啊， 没有、 嗯、 看看朋友们。 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同事吧，我还真有这样一朋友、 啊、 就是吃饭不结账那种、 嗯、 真不结，就是一到结账的时候就开始跟你聊天，就坐得非常的稳，就开始聊。 那他是不是在别的方面喜欢就是帮助大家，但是他只是不喜欢付钱而已？ 还好还好，就是但是就是付钱，一到付钱就开始跟你聊。后来有一朋友就是决定跟我们说，咱们就必须得看看到底他能不结到什么地步。 嗯嗯嗯、 然后从吃完饭六点坐到八点嘛，人家没动啊，自己还是把账结了，熬不过对方啊。 哦 啊， 是 对对对对。后来好像还真听说结过一次账，就是真的就是真的听说啊，因为每次比如说大家一块吃饭嘛，大概就算其实 AA 了，就今天我结，明天你结，后天他结，其实心里都有一谱。 嗯， 后来呢，终于有一次就是在人特别少，就三个人的时候，然后吃了一顿好像在六十几块钱的那馆子，就不能小的再小了。 嗯， 进去之后要仨素菜，是一个土豆丝儿，再加一个什么素菜，再加一什么素菜，因为一碗米饭饮料都没喝那种、 哦、 啊，对。哎呀， 那他真的是有其他魅力，不然你们都怎么会跟他成为朋友？ 后来好像就不怎么联系了 啊、 哦，后来也不怎么联系了。 就我以前有一个朋友、嗯、是吧？ 啊，对对，应该是以前的朋友， 从前的一个朋友。 对， 嗯，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不结账不是什么问题，但是就让人觉得挺别扭。如果大家就是长时间不结的话，哈、啊， 嗯， 哎，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。池他说了，说有时候真的不是抠啊、 嗯， 而是这个被道德绑架。给你一次两次三次，但是呢你一直不买，一直用我的，我不用，我不给你用了，你不能说我抠吧。 哦，这是一个反向的事儿了哈。 对， 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是挺大方的啊，就是那个给鸡蛋的故事嘛，每天给你个鸡蛋，不给你就觉得人家抠， 哎，觉得人家有问题了、哦、其实是这个自己的问题， 嗯， 对吧？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嘛，这不是这各种鸡汤类的文学吗？就说这个我给你一个苹果，给他一个苹果， 嗯， 你嫌你苹果小了，但是你不知道在这个昨天的时候人家给我两个苹果呢， 嗯 啊，哎，所以你觉得是这个人家啊抠了，其实是自己的问题， 是， 对， 嗯 嗯， 来看看这位叫全是表情包的朋友说 啊， 怕花钱我们就没找女朋友， 对对对，这个是真抠这个， 我有一个同事啊， 嗯， 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 嗯，怎么说呢？ 就 找女朋友太费钱了，还是单身比较好。 对， 嗯， 对，我那我给你讲， 一直单到现在。 我给你讲一个，就是我周围一个朋友的故事吧。 啊， 就是关于这个女朋友之间的啊，女孩喜欢吃水果，这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吧？你乐什么呀？ 被嫌弃了吗？ 没被嫌弃啊。 嗯， 就每次啊，这个我这个朋友，他的女朋友说，咱们市场上说就逛逛菜市场或逛什么超市的时候啊，买完菜顺手买点水果，这很正常吧？ 嗯，对， 我觉得也很正常。然后每次这男孩一般都是带着去看看差不多，这买水果说走吧走吧，家里还那么多西红柿没吃的。 果蔬果蔬吗？ 就是能不能生吃，我就问你，带不带水分？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圣女果你就吃那么美，这大西红柿就吃不下去呢？那么多西红柿呢家里？ 其实能理解，现在水果太贵了，真的有的时候你买一次水果比吃两天饭都贵， 是吗？ 对不对？ 没怎么买过，不知道，知道家里老有西红柿吃啊。哎，来看看其他朋友啊。 嗯， 这个小南他说了，为了省钱啊，这个晚上就爱睡觉，饭都不爱吃了啊。 嗯， 确实有的时候晚上饿，真饿。 嗯， 尤其您到饿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啊，家里又没得吃，真想叫个外卖吃。 嗯， 对吧？ 嗯， 这个第一个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钱的问题，还长肉呢，不健康呢。 对， 所以还是早点睡觉。我特别理解您啊。 好，来看大明湖畔下雨婷说，我每次喝酸奶都要舔这个奶瓶的盖儿，这太正常了。 这谁 太正常了？ 就是嘛， 真的太正常，大家就判定嘛，就之前大家都老说，你知道他家有多有钱吗？ 对呀，啊， 喝 酸 奶 都 不 舔 盖 儿，真厉害。 是，啊， 对，其实大部分我觉得还是。就是除了在外边，您别在外边吃饭的时候，对吧？当着一大堆人，您打开提溜提溜，先把盖舔了，有点不太文雅。以外，其他您在家的时候，自己这个是吧？就舔舔盖也没什么太大问题，我觉得。 而且我觉得，你就算当着别人的面，也可以比较优雅的把它，就是吃到嘴里。 怎么讲？ 你可以拿勺子刮下来啊。 哦。 有好多办法，我是真的觉得那块不吃很浪费。 我们都是买那种袋奶。袋酸奶便宜一点，没有包装的那种， 至少有个袋儿吧。 就是袋儿一捋啊，一咔咔这么一捋， 一捋。 然后先是我跟你说，第一步先卷，先得卷成卷儿。 你要喝成那样吗？ 不是，就这个意思啊， 嗯， 这意思。然后再打开之后一捋，哎， 啊， 然后最后那点给人在手上，这一嗦了，哎， 我就说你这个角度好像吃不到嘴里， 对， 原来是舔手， 对， 厉害， 嗯， 挺节约的。 对，再来看看这个。而我要的是永生。他说，对自己抠门不叫抠门，对别人抠门才叫抠门。 嗯，这个是有道理的，有道理。 嗯 嗯， 就对自己的时候，其实就算节俭。 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约和抠门还是很不一样的。 嗯，怎么讲啊？你帮忙解释解释。我觉得这个很不差不太多。 我觉得有个度吧。 啊。 嗯 啊。 就是嗯。你觉得没有区别吗？节约和抠门？ 我就觉得我就一直挺节约，人家老说我抠门。 其实你真的是节约，你不是抠门， 对吧？ 大家平时说你抠门都是开玩笑。 哦，别黑。哎，你这越解释感觉描得越黑越作似了，这事儿啊。哎呀，厉害厉害厉害。 好开心。 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嗯。 来看看朋友们说什么。来看看这位朋友说，奶奶带大的我一件羽绒服从二年级穿到小学毕业。 啊，这事儿我觉得挺正常的。 很正常。 对对对对对。 小孩子长得特别快。 对。 你要从一开始就合适，你要买六件羽绒服嘛。 哎。 对不对？ 确实是这样。 是。 而且六件不一定够穿呢。 嗯。 是不是？所以要买一件大的。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二年级到小学毕业稍微有点夸张，不知道这个长个儿有没有长那么快，还能不能穿？ 一直是穿， 对， 以前妈妈的那件， 就是一开始到脚踝，然后到膝盖， 长款， 对对，然后到膝盖，又然后到这个臀部啊， 嗯， 就正常款了啊。 对， 好吧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，说说这个一个人到底能抠到什么程度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一段中间广告过后，下半时段继续来聊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真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

爱情的优点，是我的缺陷，没做好准备，全都被浪费，伤得再直接，我也可以背，用了好几年，换一两天伤悲，太迷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吴金浩。 大家好，我是于思苗。 一个人可以抠到什么程度是今天的话题。 嗯 啊，欢迎大家也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。你老看着我干嘛呀？我是那种就是特抠的人吗？ 你心虚什么呀？ 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啊。 嗯， 一起来聊聊这一个人可以抠到什么程度。 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抠门和节约的区别。 对， 节约是个优点， 没错， 抠门就成缺点了。 这没准就是人家就是节约过度了而已， 节约过度了就变成抠门啊，所以有个度的问题嘛。 是啊，所以就挺好的。 你挺好的。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哈。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地方可以节俭，但有些地方是不能节俭的，尤其是关于卫生方面。 没错， 来看看卫生纸细菌超标四倍，纸巾呢这个用废纸做的原料啊。日前呢是在江苏的质监局呢抽查了162批次的生活用纸，其中呢35批次样品不合格，抽检也发现了13批次的纸巾纸内呢也是这个装量首先不足，有的标称每包是500张，实际呢只有132张，5批次的卫生纸呢不卫生啊，卫生纸的这个指标呢最差的细菌菌落总数超标4倍，还有呢这些纸巾是用废纸做原料的。 哎，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图便宜。 对， 你买这个质量好的纸，它肯定是要比质量不好的纸有所保障的。 没错啊，而且发现了，就是说他在这个抽查的这162批次当中呢，有一大部分其实是来自于那些没有什么资质的那些场所卖出来的。 嗯、 而且我看了那段视频，就是抽出来那纸啊，上边都好多黑点儿、黑斑。所以说这明眼就能看出来的，还是咱们选择那些大商超啊， 对吧？而且选择一些大品牌，这就别再抠了，对吧？别再节俭了。 对对对。 哎， 继续来看，这是重庆的一件事儿啊。 嗯。 附近某小区最近有不少业主反映，小区内的手机信号是很微弱的，居民已经无法正常的接打电话。 嗯。 那小区的物管呢，也是及时联系了电信部门进行调查。那经过调查发现，一家住户的阳台上有一种可疑的信号装置。 哎， 安装信号器的李女士称，平时接电话比较多，那么为了加强自家手机信号，所以网购了这套设备。电信工作人员介绍，这个设备会干扰通讯基站的信号，是违法的。 嗯， 那李女士表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并且拆除了装备。 嗯，可能确实人家一开始不知道，因为自己信号好了，行，哎，我这没问题了，没想到影响到别人的信号了。 现在真的是，我觉得买东西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。 对， 你觉得是一个好像感觉淘到了小神器，但是已经影响了小区里面正常的生活了。 对，有可能，因为您这一个什么波段或者什么信号这个频率啊，影响到整个这个正常的那么一个这个怎么样，说是这个一个正常的这个叫什么？电子东西我也不懂啊。 信号 正常，对， 信号覆盖， 对，正常的信号覆盖、 嗯、 啊，你看你这都知道，厉害 不是 我想半天，我们这正常的这一什么东西啊，这个照在这儿了，正常一锅， 不是你还沉浸在那个抡鞭子那个那个世界。 对， 哎，我有一件事儿特别不明白、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路上开车路过你的车，就会 就会影响你车内的信号啊。你本来在听一个电台广播， 哦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 然后 这个还好，这个是比如说一些较老的车型啊，比如说没有什么 USB 接口啊，还有一个叫什么那叫什么线的那个 S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线的接口，没法插 SD 卡。就是说白了吧，听音乐只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呢是听收音机，一种听 CD。 嗯， 然后呢，他就很多这个聪明的人呢，就发明了一种小玩意儿，这个东西呢叫车载 MP3， 然后呢插在那个点烟器，就是它插在那个、对电源里边之后呢，它发射出一种信号，自己会设定频率。你比如说，我设定的是咱们常听的986，哎，这986之后呢，等于你车周围覆盖的这个小范围内收听986的时候，收听的不是986本身的频段，而是自己那个 MP3 里播出的音乐，通过这种形式来达到自己想听的音乐。但是大部分啊，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点这个考虑别人这想法，有点这个大想法的人啊，这都是。就管自己的同时也得照顾到别人，人家用一个偏僻的一频段，就是这频率基本你听，哎，是这个没什么声音啊，这个是这个是没有这个广播，人家用这频率，比如说什么111.1，这个没有、 oh. 啊，那我就用这个，一般人没有人听这个，但是你比如说用于986之后，周围所有的车，周围可能几平米之内的所有车都听到的是您那个。这苍茫的天涯是 我 的梦呀，你有我的青春。 特别的神奇，就是你感觉自己听着听着，然后忽然就呲啦一声，让慢慢飞。等他走了以后，然后你听的东西又正常了，一会儿又好想见面。 我猜一下这首歌，虽然你就唱了六个字吧，两只蝴蝶儿，对不对？ 对， 两只花蝴蝶啊， 是蝴蝶。 对对，其实对，所以说就是提示大家吧，这种东西呢，我就最起码首先咱先看看是不是违规违法的，对吧？ 对， 如果是违规的，咱就坚决不用。第二个呢，您得先想一下，真的别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。比如您就常用那些频率，您就千万别占人家那个是吧频率的信号了。 对呀、而且大家就听我们台挺好的呀。 主要是说你俩太频，没音乐呀，老说话了， 是不是又有频，一会儿就有歌了。嗯 嗯，继续来往下关注吧。我们来看看那个小伙啊，是用无人机吊钻戒求婚，还送保时捷和敞篷 mini。 女友的家境很好，不在意这些啊。这个黑龙江的大庆呢，一个小伙呢向女友求婚了，现场用无人机吊钻戒，并且呢送给女友一辆保时捷跑车和一辆这个 mini 敞篷车，价值100多万啊，称女友家境很好，也不是很在意这些，但是啊，咱们求婚要用心呐。 意思到底最后是答应没有？ 不知道，就是展示一下不抠的人是什么样的，可能。 还真是挺不抠的哈。 对对对， 挺大方的， 真是不太抠啊。 为什么大家总是觉得用钱就可以砸到让别人答应的求婚呢？ 不是啊，就是俩人这个有了爱情的这支撑之后啊， 继续砸。 可能经济上这个支持啊，是一种是不是啊？是一种这个增进剂，能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。 增进剂。 对。 还有这种存在。 随便起一个名啊。 好吧。来看看 别人家的 食堂。中国农业大学被称为中国食堂大学，八大菜是一个月吃都不会重样的。 对， 在一所拥有好食堂的大学学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这个中国农业大学是被誉为中国食堂大学，那么从前菜到热菜，从南到北，中餐西餐应有尽有，还最近还推出了健身的窗口。 你看， 有这个水煮鸡胸肉，而且是大受好评。不知道当年大家的食堂怎么样？ 哎，这是人家现在大学的食堂。 嗯 啊，再来看看那个脸长的男人智商高。英国的一个研究发现了，总结了几个男性的特征哈。 嗯， 第一个脸型较长啊，高智商的特征第一。第二个是两眼间的距离较宽，两眼间的距离。第三个鼻子较大。第四个嘴角轻微上扬和棱角分明的下巴。此外呢，性格上是这个更有主见了，带有侵略性。嗯 嗯， 看看 就性格比较强势是吧？ 长脸的朋友 啊、 脸长的朋友， 从今天开始交朋友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面相， 就不跟脸长交朋友，太聪明太有主见了。 对，两眼间的距离较宽。 嗯， 这样就感觉完全不帅呀、 不一定嘛，不一定嘛。 啊， 不知道啊，我没有经历，周围必须是圆脸才能做朋友。 搭档也这么挑的吧？ 对对对对，嗯， 好吧，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一个人抠门能到什么样的程度。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金海心的歌《女人们的咖啡》。来自金海心的一首《女人们的咖啡》。 没错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，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，说这个喝酸奶舔盖喝说这个那就到底有多抠啊，抠能抠到什么程度啊，看看大家的说法哈。来看看那个齐半夏，他说了，借我的钱请吃饭，抠到吃饭吃别人剩下的这个 菜，全班同学轮流请客都请过一遍了，啊，他连什么都没有说过，而且抠的人呢，就是算钱都特别厉害，只有这种时候才能体现到他数学学得好，这个哎呦多重要。 不过我真的，反正我是发现这个比较节约的人，他算得特别清楚，是真的是这样。 嗯，怎么算了？ 不是，你想想啊，就是一般就不太在意这些的朋友，他没有这个算的习惯。 哎， 但是越算你就算的越快呀。 对， 是吧？ 常练嘛，这个脑子啊就像一个机器，越用呢它越滑溜，哎，就好像跟那个杠了油一样，越不用它就锈住了。 哎，感觉又听完你说这句话，我又感受到高中上早自习的时候，老师 每天早上起啊。 对， 来看看那个小海霞，他说了，能不能想象啊？一下在这个项目上一起上班的几个同事，平时啊换着买早餐，但是呢有一个男孩子，这个91年的，哎呦那真是小气到我们几个都没法说了。我们几个人的买早餐买了他呢吃的理所当然，没有买过一次早餐，我们都没买的时候他只买自己一个人的吃。 嗯， 这就真的是我觉得需要有人跟他说一说了，就告诉他，作为你比如说公司同事啊，你这个作为这个先来的长辈啊，是吧？ 嗯， 告诉他一下， 点他一下， 对，点他一下，怎么了？ 也不一定能点得通。 对，这种人不一定能点得通啊。 来看赵小姐的忧郁说，高中3年没有买过墨水，都是借别人的，这就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个。 不是真的，我觉得就这种人啊， 啊， 挺厉害的。你琢磨琢磨，他是经过这个思考之后的。你比如说像借别的，你比如说要借笔，每天都借笔，每天都借，人家可能不爱借你，对吧？您天天都写字儿，但是呢我买一支钢笔，对吧，一次性投入之后呢，哎，这墨水我第一天吸那个左上角第一桌的， 是， 对吧，用钢笔水耐用啊，最起码用个小一礼拜， 对， 下一礼拜我借右后桌的最后一个的，对吧，哎，再过一礼拜呢，借左后桌的最后一个，再做借右上角的最前面一个， 对，全班几十人， 前面其实人家你这基本的一高中加来了， 是 一根钢笔用一高中， 也是很好实现的。所以、 哎、以后我家孩子这个不用买墨水了。 这种真的是这种场景下，你会想到将来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，全班都会吐槽他。 对，而且就是对，估计会。很尴尬，也不一定去呀，对吧？ 不一定叫他。 对，有可能是这样，就是比如说，约这个咱同学聚会啊，约这个12点，他11点先把那菜点完了，自己吃一部分之后，然后再撤。这个同学不是做不出来，哎呀， 你是要把他想象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？ 这抠嘛，一雪悠然也说了，逛超市时舍不得买东西，明明啊没钱买，却安慰自己，哎呀，吃了那个会胖。 好吧，这位朋友也挺厉害的，说从来都是吃别人点的外卖，每次都说自己内存不够，下不了那个点外卖的软件。 你看看，厉害， 还能有什么样的理由？ 这太厉害了。 嗯， 你说，所以人家连那手机都不用换好的，换一好的你就没有理由了。 嗯， 对不对？哦，换好的也有理由啊。最近网坏了，下不了软件，帮我订一外卖吧啊。 哎呀，好厉害。 来看看其他朋友哈。这个雷他说了，你请他吃顿饭，他却让你还他1块钱。这我觉得其实说心里话，我觉得这也不算是一码事儿，借钱就应该还嘛，甭管1块2块，然后是钱就随时给人还上，对吧？然后才会，是不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吗？但是你说请人吃饭，这是您乐意的事儿，这也是礼尚往来的事儿，对吧？人家帮忙了啊。 然后就是可能真的也有朋友，比如1.5块或者是3-4块钱，感觉我们要 AA 哦，就会觉得好像很见外。 对，有点见外，就可能这小钱儿就稍显有点见外了哈。来看看那个一心药剂师，他说了，我一朋友哈。就是打电话不能超过3秒就挂，等你给拨回来。哦， 现在一般这样的人很少了。我觉得手机好像刚有的时候，那时候话费挺贵的， 对， 是有这样的人。 有， 现在应该很少。 有，确实有。 现在都套餐，基本都有的时候接打都 对，没什么太大问题了。 对， 而且 反正那时候也有就是打，关键就是他不跟你商量， 嗯， 就打三秒就挂了 啊、 嗯、然后你再打，哎，怎么挂了啊，那个我以为没人接呢 对，一般都是这种理由。 嗯， 来看这位朋友也是感觉心里面好像很委屈的样子啊。大学同学毕业后无数次的蹭饭， 嗯， 最可耻的一次是跟我说要回请我，然后当时呢这个炸鸡啤酒是非常火热的， 嗯， 他说去你家吃炸鸡啤酒吧，我来订。我同意了，过了会儿给我打电话说订好了，只是不能往复，外送到我单位，让我付一下现金 好 这就是所谓的回请。 哎，挺好挺好。我见过是什么样的朋友啊、 嗯、 来呀、啊、都上我家吃火锅啊 啊， 然后跟你遇到那个就差点这个饮料了啊，饮料没买，你买饮料来就行了、 哦、 跟那朋友哎，就你就买肉，你就买肉就行了、嗯、其他都不用，你就买点肉就行了，下一个你买点这个那个肚，买点肚，哎，下一个买点蔬菜、 嗯、 那你买点鱼丸啊，那你买点啤酒哎，一来自己家其实就来一清汤锅一 连锅底都没有吗？ 没有，来清汤锅里边有锅底，里边搁了有三个姜片，那两个蒜片，还搁点紫菜呢啊。 所以这就是我请你们吃火锅，我出一个锅底。 对对对，人家也 出 了，出 一口锅， 出地方了 啊。 对，出地方了， 也是 有点意思啊，也挺有意思。 嗯， 好吧，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抠门的事儿哈。哎呀，真是没有这个最抠，只有更抠啊！啊，抠中自有抠中手啊，一抠更比一抠抠啊、哎！好吧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，朋友们， 拜拜。 散步纽约街头，快要吻的时候，想要你唇上的温柔，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，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，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， 北京时间9:00。